那我们就开始吧。那今天我们这个讲座，我们的这个标题是《中国良心与网络民意》的这个系列之一，无公欲怎许之勇。那这个标题可能就大家看起来有点怪，我们用的是就是一个双关，就是在没有公益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让中国的公民许下永久的志向。那同时有一个副标题，就是这次公盟事件引发的网民行动。我们这个讲座一会儿会分成三个部分来谈呢。第一个部分可能先介绍一下公盟跟许志勇，第二个部分介绍一下这一次相关的网民行动，第三部分我们会来探讨网络的这个民意表达与公民意识之间的一些关系和互动。那现在先请杜婷先开始他的第一部分。 对不起，我可能要坐下，因为我们那个 camera 这个位置如果站起来的话会拍不到。其实刚才严静也讲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题目叫无公益怎许志勇。如果要是了解大陆的情况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在国内呢会有一些意见人士啊，还有一些维权律师，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得罪一些利益集团的这个人呢，他们被抓起来，那这些人会被称为良心犯。这个良心犯的名单其实你要是列下来的话会很长，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胡佳啊黄琦啊郭飞雄刘晓波，然后最近的就是谭作人和郭全。那在这个整个这个名单里，我们会发现有一点，就是许志勇会和大家有一点不同。这个不同就是表现在许志勇被抓了之后呢，在许志勇被抓了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他整个这个社会的反响会比其他良心犯被抓之后反响要大很多。比如说他除了这种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内的这种公共知识分子，还有这个学者，像冉云飞、毛宇士、肖汉这样的人，他一般遇到这种不公平的事情他总是会站出来说话。那除了这些人以外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平时在这种政治敏感事件的时候他们不愿意说话的啊，他们会回避这个问题的人，这次许志勇被抓呢，他们都会站出来说话。那还会有很多普通的民众。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在许志勇和他的这个公盟的财务庄路被抓了之后呢，有很多北京的市民他们自发的到看守所去存钱，那去给许志勇存钱。还有可能香港的这个朋友会比较熟悉的，就是给温家宝写信的香港学生，就是会有很多这种普通的民众在网络上也是一样。那有很多网友和网民呢，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对许志勇的声援。那就是说为什么许志勇会和之前的这些良心犯都有一些区别，有一些不同。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看看许志勇和公盟这些年来究竟做了些什么。其实许志勇这个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是从2003年的孙志刚案。那我不太清楚就是大家了解孙志刚案的这个背景啊。当时是孙志刚是一个湖北的一个大学毕业生，那他毕业了之后呢在深圳工作了大概2年以后，他要到这个广州要换一份新的工作。就在广州找工作的时候，那被警察巡逻的警察呢要他出示证件。出示什么证件呢？我们叫暂住证。其实在今天的大陆呢实行一种叫暂住制度啊。如果你在非户籍所在地你要生活你要工作，那就要办理一种暂住证。那假如说我的户口不在北京，那我要在北京工作，我就需要去办理暂住证。如果没有暂住证的话，这个你的居住和你的工作就被视为一种非法的行径。当时是孙志刚呢，他因为刚到广州找工作，他没有来得及办理这个暂住证，所以当时警察要他拿这个暂住证，他说没有，那又要看他的身份证。 他正好是那天非常不凑巧的是呢，他身份证没有带在身边，那警察就把他带到派出所，带到派出所以后呢，又送到了收容所。这个收容所我大概解释一下，收容所是怎么回事儿，就是他收容所实际上是由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他依据之前有一个叫做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那么依据这个办法呢设定的一个这个收容遣送所。按照他官方的说法，这个收容所是干什么的呢？是收容、救济、教育、遣送、安置流浪乞讨人员。但你如果在网上你去搜索收容所这几个字，你会看到什么样的新闻标题？我昨天试了一下，那它出现的是少女在收容所被凌辱，某收容站将收容妇女卖作妓女，收容遣送站的黑色致富路，这都是这样的标题。其实从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就是收容所它究竟是做什么的，那为什么我们会称为它黑色收容所。其实这个是很能反映，从这简单的这几条标题就很能反映这个收容遣送制度在当时造成的这种社会问题。那孙志刚被送到那个收容遣送所之后呢，在第三天的时候这个人就死了。当时在发的这个死亡证明书上写的他的死因是心脏病后来当然是在中山医院进行了尸检的结果是在他死前的72小时受到了暴打。那个我还有印象，我当时是看到那个新闻图片的时候，他的身上有一些局部的特写，非常惨。最后调查结果，打他的人是什么人呢？是和他同样被收容的这些人。这个事情其实你要想起来会觉得会有些荒谬，按理来说大家都是同样的境遇，那同样被收容，同样是弱势群体，那为什么他在同样在收容遣送所里，那他周围的人就要来打他？有一些学者做过一些研究，就是说他在这个收容遣送所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恶的小社会，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你要么打人，要么你就被打。那它是一种充满了仇恨充满了这种诅咒。有一些在收容所这个出来的人，他后来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就是在那个收容所的墙上还有地板上，大家都写着很恶毒的这种诅咒。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现象中你就可以看出整个的他这个在这个小环境里大家是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那当时在这个收容遣送所，当时在03年的时候呢，03年之前每年中国大陆有300万人被收容，就非常大的一个数字。然后你想这300万人会造成怎样的一种社会仇恨，他们有他们的家人。后来孙志刚因为这个事情，他在收容所被打死之后呢，在03年的5月份，许志勇、滕彪、于江他们三个北大的博士，当时应该不是刚刚毕业，他们就联合写了一封信，当时是递交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指出呢这个收容遣送法收容遣送制度是违反宪法的。后来大概是几个月之后，3个月之后吧，在8月那个这个收容遣送法就被废止了。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收容遣送法的废止是得益于他们三个博士的上书，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为三博士上书很有名。其实这个后来许志勇他自己讲，这个收容遣送法被废止不仅仅是他们三个人的功劳，只是这个事情发展到了这么一个节点上，之前有无数的人提出异议，提出这个收容遣送法是不合理的，包括像贺卫方啊，像肖汉呀，他们之前也都有提出异议，只是正好碰巧在这个点上了。而他们三博士 这个在新闻，从新闻媒体来说是很有由头的一个事情，三博士上书，所以就由此啊，让他们出了名。但实际上这一部恶法的废止呢，不仅仅是他们的功劳，但是他们的功劳在于什么？他们提出了违宪审查，就是违背宪法，这个制度是违背宪法的，和基本法是和宪法是违背的。那违背以后，他就是提出这个要遵循宪法。那宪法保障我们人生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吧？大家也知道这些东西在中国如今的状况。那他们就提出违宪审查，这一点应该是他们三博士上书的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啊。但是大家都往往会忽略这一点。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个三博士上书除了让这部恶法得到废止以外呢，另外在那一年2003年的时候，你注意翻2003年的报纸啊，还有电视，宪政这个词呢成为一个很热门的词。那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这种法律观念被普及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一点其实也是有很重要的意义。本身就是他们当时上书的时候，就是以三个公民、三个普通公民的身份，那写了这封信。整个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就是做到了一种，我公民建议，发现不合理的事情，那我把它说出来，然后我通过一定的渠道、一定的途径，然后把它披露出来。那用公，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公民行动的方式。然后来促使这个制度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嗯，就这个事情之后，三博士上书之后呢，收容遣送法被废止。这个时候他们三个人啊，许志勇啊、滕彪啊、于江啊，那他们也很受到鼓舞。他觉得呢，要再建立一个，用许志勇自己的话说，叫理想主义者的聚居地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有了后来我们叫公盟。他一开始不叫这个名字，一开始叫做阳光宪政，是后来在2005年的时候又重新注册叫做公盟。为什么要叫公盟？其实这个徐志勇他自己有一段解释，他这个名字由来呢是依据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个联盟呢是他当时他提出的，他的目标就是捍卫公民宪法权利。然后他的组成人员是一般有左翼倾向的律师啊、知识分子啊，就这样的人所构成的。那徐志勇很希望公盟也能做到像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啊，一个类似于这样的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其实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案子，是叫1925年的吉特洛案。吉特洛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那他当时呢是印了有10000多份这种左翼宣言，然后呢号召大家起来罢工，然后或者采取任何形式的阶级运动来实践社会主义。那当时纽约州政府就指控他有暴力推翻政府的这个罪名。后来纽约州的法庭、上诉法院都判定这个吉特洛有罪。当时吉特洛就不服这个判定，他就申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那这个时候呢，公民自由联盟就为他做了辩护。这个辩护词在后来整个美国司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他在这个辩护词中提出了言论自由具有重要的公共利益，为宪法所保护，不得被各州所削弱。尽管最后这个 case 这个案件，吉特洛的这个案件呢依然维持原判，就是说吉特洛败诉，但是他这个辩词中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了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在最基本的个人自由范围之内，是各州所不能损害的。这是第一次提出的，然后在整个之后的美国新闻史美国法律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其实在建立了公盟之后的第二年，他有一个公盟就有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其实还是和 孙志刚案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南方都市报案。南方都市报案，其实如果要是了解大陆传媒的朋友应该会知道，南方都市报呢是在整个大陆的媒体里一向以大胆前卫著称，那他可以敢报道其他媒体不敢报道的，敢发其他媒体不敢发的评论，但是这个代价非常惨重，就是南都有很多任的这个他的领导被降职被撤职，那最惨的是要被去坐牢。他2004年的时候，这个案子就是他的总经理郁华峰，然后还有总编辑陈立忠，他是当时是被起诉是涉嫌贪污和行贿。这个具体的涉嫌贪污和行贿的具体的细节，我在这里我就不详细的谈了。实际上就是在他们之前在奖金发放的过程中有一些不太规范的地方，就是南都的确在这方面它有不规范的地方，但绝对不至于到贪污和行贿，而且中国腐败现象很严重。那为什么会抓住南方都市报不放？这个后面有一个应该是在那个当时那个时候的2003年那个时候的一个整个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因为2003年南方都市报是第一个报道孙志刚案件的，也是因为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后来有很多其他的媒体的跟进啊，像中国青年报啊，我印象中应该还有南方周末也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调查，所以才会有后来的这部法律的废止。那这个东西其实是让很多的既得利益者很不爽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这个他的当时的这个收容所有很多的问题，它是很多人的这种黑色收入的来源，你既然触碰到了这一部分人的利益，那这个事件就让这些人很不爽。当时是有一个传言，有一个领导说他下令一定要彻查南方都市报，直到查出问题来为止，就是你没有问题我要查出你的问题。那孙志刚案就已经让他们很不爽了。还有呢，就是2003年我们印象都很深的就是 SARS 的时候，南都也是首家报道的媒体，而且他一次次的冲击这种信息的封锁。我们知道在大陆的话，是我们受一个部门叫做中宣部管制，那很多新闻是没有办法报道出来的，但是呢南都就是一次次的挑战这种极限，等于是他又报道了 SARS， 然后又孙志刚案，在这个背景下就已经让这个当地的这些政府部门呢非常不爽，那所以就有了这个南都的总经理郁华峰还有这个总编辑陈英忠涉嫌贪污和行贿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当时许志勇是郁华峰的辩护律师，当然他陈英忠是另外的律师了，他不是公盟的律师，但是陈英忠呢他们这个公盟也给陈英忠提供了很多帮助。在许志勇为这个郁华峰他的一个辩护词中有这么一段话，这段话其实我们现在听上去可能会更加的意味深长，因为这个事情后来在这次的公盟事件中又再次得到了应验。他这段话我来念一下。许志勇说，中国市场化运作的企业的悲剧在于，有关部门只要想查你，总能查出问题，用这样的方式迫使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人听话，真是国家的悲哀。尽管我们尽力把所谓进步与保守都理解为一种生活习惯，尽管我们尽力平息自己的愤怒，但面对南方都市报和郁华峰的遭遇，我们仍然难以理解某些官员的逻辑。在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你们到底代表的是人民利益还是自己的利益？代表的是社会进步还是保守退步？ 那他这是他那段辩词中的一段文字。后来这个案件中呢，南方都市报的郁华峰被判处了12年徒刑，他实际上只做了4年，在08年初的时候，当时是提前获释了。另外一个人物陈立忠，他是被关了4个月之后，然后因为证据不足，就免于起诉了。陈立忠这个案子其实还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小故事，我觉得不妨讲给大家听。是这样的，他们当时呢抓了陈立忠，大概在2-3个月之后，把他关在那个监狱里，是24小时开着灯，就不让他休息，不告诉他时间，也不告诉他今天是星期几，是几月几号，就完全不给他任何时间的概念。提审他的时间也是完全是错乱的，可能今天是早晨，明天是下午，然后半夜，然后一天会提审无数次，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一直让他承认他行贿了，他贪污了。陈立忠说我没有做的事，我不可能承认，但是他们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折磨。后来有一次，正好在陈立忠被关押的这段期间内，陈立忠过生日，在过生日之前的那一天，应该是之前那一天还是当天，我记不太清楚了。那他们的这个监狱方就来了几个人，说呢，他们叫他陈老师，陈总，对，就是说陈总，今天你过生日，那咱们出去玩玩吧。说也在这个监狱里待了这么久了，也没有出去，那咱们出去玩一玩。陈总说那好啊，最后他们就开着车，当然是这个旁边跟了很多他们监狱方的人，带着陈立忠说，你看你这么久没出来了，你想去哪儿呢？陈立忠说无所谓，说那我们看一下广州市容吧，就开着车在广州市转，然后带他去吃了，陈立忠我印象中他应该是安徽人，带他去吃了最正宗的广州最正宗的安徽菜，然后在这过程中呢又苦口婆心的劝他，就是采取这种软化政策，说你承认吧，你看你承认了之后呢，我们想一想办法就可以让你保外，你就不用在监狱待了，你要不承认呢，你这日子没有头，你看看你就要接着在这过程中待在这个监狱里一直待下去。陈立忠一直不说话。后来到了下午的时候，他们是在市政府的一个招待所，在这个招待所之前请了很多这个在政府工作的一些做秘书的一些小姑娘一些女孩，然后请这些女孩过来拿了自己平时写的稿子，因为他们知道陈立忠是南都的总编辑，然后就过来说陈老师你帮我看看，帮我修改修改我的稿子吧，你看看这个地方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还有人，据说还有人拿了自己写的小说然后什么诗歌，然后请陈立忠来帮他评价。陈立忠在这过程中他一直保持沉默。后来呢他们在吃晚饭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周围的人就说陈先生，你好久没有见妻子和儿子了吧？然后陈立忠说是，然后说其实他们就在隔壁房间，然后陈立忠就愣了，他那一刻他真的是很想哭，但就在他觉得他这要叫掉泪的时候，他一抬头发现正对着他有一台摄像机。后来陈立忠就明白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些罪犯当时泪流满面，我们把他加了一些他们忏悔，他们悔不当初，当时的那个照片是怎么拍的，他一下就明白了，所以他忍着泪，他没有哭，然后也没有说什么，因为他一直不肯承认被安插在他身上的这个罪名。后来 这些人大概也觉得很无趣，所以就带他回去。他这个车从那个政府招待所出来，出来以后呢，正好路过南方都市报的报社。当时在钱一中在任的时候，南方都市报的上面有一句南都的口号叫办中国最好的报纸。钱一中在任的时候，那个霓虹灯是没有亮的，但是他跟他手下的人讲说把这个灯让它亮起来。很巧的是，就在他坐的这个车开过南都报社的时候，那个霓虹灯突然一下亮了，办中国最好的报纸。陈一中说那个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他一下子就哭了出来。这就是当时这个陈一中他后来讲的他自己在狱中的一个故事。那他后来讲他的这个律师，因为他当时在监狱中的时候呢，一个是不要让他知道几点，然后又不让他见外面的人，唯一能够见到他的就是他的律师。他的律师很聪明，当时是准备了有两个很厚的本子，然后带进去呢，是什么呢？这个两本上面全部是简报，有的是香港的媒体，因为大陆的媒体是不可以报这个事情的。那有香港的媒体对这个事件的报道，对他本人的报道，对他的声援，还有的就是网络上对这一事件的评论，网民和网友对他的支持，两很厚的两大本就拿过去以后呢，他就翻给那个陈一中看。这时候监狱方的人看到以后说，哎，你这些东西不可以看的，然后他就很快速的这样的翻，就是要让陈一中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不是孤独的，在外面有无数的人在支持你。那这个事情也是让陈一中很感动的一件事情，他也是觉得给了他力量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南都案。其实我今天还会讲到的另外一个徐志勇和龚蒙的案子呢，还是和孙志刚案有关。那就是说当时是因为是有收容所嘛，这个收容所里有一部分非常非常占比例非常大的一部分被收容的人员是什么人呢？就是上访人员。什么是上访人员？就是去北京告状的人。那他们为什么要去北京告状呢？就是因为他们的事情在当地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没有办法得到公平的对待，所以他们要去北京告状。就是我之前在CCTV 工作，我上班要进CCTV 的那个门口，每天都会有无数的人排在那里等在那里，就是为了要递他们的这个申诉的材料给记者。他们不知道这个案件记者会不会报道，但是他宁肯把希望寄托在这么微薄的，如果这个案件被记者报道，也许事情就会得到解决。他会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这么小的事情上。那不仅在 CCTV， 其实是在很多地方，在北京的很多地方，像比较集中的就是国土资源部了，还有最高法院啊、检察院啊、国务院信访办啊、中央电视台啊，还有新华社门口，都会集聚很多很多这样的上访者。那这个上访者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中央政府一定要采取措施。他采取什么样措施呢？一方面是就是让这些平时集中了较多上访者的地方呢，让他们设立一个信访办公室，就是在这个专门辟出来一个办公室，那这些上访的人员可以把材料放在这个办公室里，然后他们会给一个回执。另外还有一个措施，就是说上访人员的数量和地方的政绩是挂钩的， 如果你这个地方来上访的人很多，那就说明你这个地方在管理上是有问题的。这个挂钩的一个结果，让地方政府他就非常紧张，他害怕他这个地方他这个省的人到北京去上访，那怎么办？他不是解决问题，他是去解访。什么叫解访？就是把这些上访的人不要让他们把材料递上去。那所以就是在这个在这些部门的上访人数比较多的地方呢，很多省份有专门的人在那里等着，如果看到这个人是我们省来的，就把人带走。在这个过程中有被暴打是常见的，然后有这个女孩子被人凌辱。最近的一个事件其实是南方都市报报道的，南方周报报道的，它的标题叫灰色宾馆，就是李蕊蕊一个女孩子也是被凌辱。就是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事情。那这些人把这个来上访的人劫走了以后，劫访把这些人劫走了以后，把他们送到哪里？在2003年之前，当然是送到收容所。那2003年之后，收容所没有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有了所谓的黑监狱。那黑监狱实际上就是各个地方设立在北京的上访人员的，把他们劫走了之后送到的这个地方，黑监狱。徐志勇本人呢，他是多次到黑监狱去探访，然后也解救过一些在黑监狱里的人。这个解救过程有时候成功，也有时候不成功。他最长的一次是在北京南边的一个上访村，大概是他在里面住了2个多月，就是和这些上访的人一起。当然被暴打是已经是家常便饭了。那后来呢，他根据他这段时间的经历，还有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他和他的一些朋友写了一个大概20多万字的一个叫《中国信访报告》，但这本书后来一直没有出版。其实我刚才讲了这么多的公盟和许志勇做的事情，公盟其实他正式雇员只有3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这次和许志勇一起被抓的庄璐一个女孩子，那其他的所有的律师都是义务工作的，他们从公盟不拿一分钱。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刚才我们提到的孙志刚案啊、南都案啊，到比较近期的毒奶粉事件啊、邓玉娇案，我想就是公盟作为这样的一个民间组织，它之所以赢得尊重的原因，就是他们很少用口号或者一种很纯粹的理论来表明自己的姿态，他们确实在踏踏实实地做事情，用一次一次的具体的行动来推动一种公民权利的实现。我想这个是公盟也好，许志勇也罢，他们能够赢得尊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其实这次许志勇被抓之后，这么多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声援，其实和许志勇本人的性格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他是一个很理性、很平和，同时又很积极、很乐观的人，他总觉得明天会更好的。那有他的一个朋友叫许知远，很多人把这两个人搞混，因为名字发音很像。许知远在许志勇被捕之后呢，他在一篇文章里写了一段话来评价许志勇。他说：“我对他身上散发出的活力和强烈的正义感所折服，他既让我钦佩，也让我不安。我当然了解这个广阔的中国 有着无数的个人悲剧。倘若你在中国的县城与乡村旅行，你会有一种扑面的窒息感，它不在于人的内在悲剧性，而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和制度性的伤害。但是许志勇却决定将这些私人愤慨转化成行动。我想这就是也是很明确的表达出了许志勇本人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尊重的一个原因。我刚才大概讲了工盟和许志勇做过的一些事情，那许志勇本人的他的个性，接下来我大概的简述一下这次工盟和许志勇整个这个事件的按时间轴的顺序帮大家串一下，就他们这个受处罚的这个过程。他们是在7月14日的时候，当时工盟收到了142万的这种巨额罚款。那3天后呢，民政局就宣布工盟是非法组织。29日的时候，许志勇和庄璐就被警察带走。其实这个142万的罚款，且不说他当时这个认定他是偷税，那我们且不说这个偷税的认定是不是正当的，他这个额度是不是正确，就是即使按他税务局国税局和地税局认定的这个偷税额度来说，他也是按偷税额的5倍的罚款度罚款，一般的话是0.5倍，他是按5倍，实际上就等于比正常情况下要多了10倍的罚款。这也就罢了，那在他的这个缴纳罚款的期限还没有到的时候就把法人带走，就这些过程是很明显的，从这个于情于理都是讲不通的事情。后来把许志勇和庄璐带走之后呢，工盟因为后来有接到很多捐款，那他几次试图尝试去缴纳税款，但是都被拒，无论是去税务部门交还是通过邮政汇款都被拒收。在8月13日的时候，公安局下达了对许志勇的逮捕通知书，就正式的一个通知的文件。那17日的时候，工商局是以办理登记注册时隐瞒其准备开展民办非企业单位活动的事实为由，对工盟予以撤销。现在最新的进展应该是工盟已经提起上诉，对，他已经提起上诉。那这基本上我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大概的过程。接下来严静静会来介绍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网络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响。 我想就是讲到网络上的反响，香港的各位朋友可能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就是前一周左右，支联会在中联办门口有一个抗议活动。那他们当时拿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一句话叫许志勇，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它是之前另外一个案子，是今年大约是7月16日左右的时候，福建厦门有一个网友叫郭宝峰，他在 Twitter 上的账号叫 Amoist， 他当时是因为在网上传播一个地方维权的案子的这个帖子，就是被福州马尾公安给抓走了。那当时他被抓走以后，很幸运的是他手上拿着他的手机，抓到一个机会，在 Twitter 上用手机在 Twitter 上发了一条消息，说我被马尾警方抓了，请大家救我，用英文发的。那个时间是早晨凌晨5点多钟，很多网友就他的一些朋友 Twitter 上的 follower 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大家就开始相互的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很快第二天就有郭宝峰现实中的朋友去找各种方式去落实郭宝峰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然后后来在几天之后，在 Twitter 上就有一群网友，包括安替、北风这些人，他们就发起了一个行动去给郭宝峰寄明信片。那当时那个时候正好网络上有另外一个就是热传的话是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那大陆的网友就借了这个 idea 在给郭宝峰的明信片上写了这句话，郭宝峰，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因为他被抓了不能回家吃饭，所以大家就用这个口号。那当时是短短两天之内，北峰在网上发起了一个明信片登记的表单，里面就有一百多个网友，不但给郭宝峰寄了明信片，而且拍了相片上传到网上。那这个是大概是7月20号左右，7月中下旬的时候的事情。那被时间上非常刚好的是，就在7月29号，7月30号那天，郭宝峰保释。当时，福建警方一共为了那个地方维权的案子抓了6个网友，只有郭宝峰一个人得到了保释，另外5个人他们就是都他们的保释就是保释请求都被拒绝了，那只有郭宝峰一个人被放出来。而且就时间上很巧的是，就在郭宝峰被放出来的那一天，大家确认许志勇跟庄璐是被警察带走，是被捕了。那所以很快这个事情就大家就把这个给郭宝峰寄明信片的这个行为就再延续到给许志勇寄明信片，而且不仅给许志勇寄，还给其他的一些像刘晓波、胡佳、郭飞雄、谭作人，就这些我们所谓的良心犯。那我们就是实际上明信片这个形式，就是大家在网上的声援把它转移到现实中。那在现实中网友可以做什么呢？明信片可以是匿名的，这个对于寄明信片的网友来说是一种保护，所以他们不会有太多的顾虑，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把他们在网上的声援从线上移到线下。但除了明信片以外，网友还有其他更多的创意，就一些比较传统的，像网络联署签名。那目前比较就是目前比较多人参与的是一个叫赵连海的人发起的。赵连海是谁呢？赵连海是那个毒奶粉案件的一个受害婴儿的家属。那因为当时许志勇在代理毒奶粉的案件，所以许志勇被抓了以后，首先跳出来说我们要求无罪释放许志勇的人就是毒奶粉案件的受害者家属。那所以他们有一个网络联署，然后是明信片，然后还有很多人在 blog 上写文章来声援许志勇。像一些刚才杜婷也提到，一些平时他们不愿意就一些敏感事件发生的人，这一次都做了这个行为，包括像许志远，像上海的一个 IT 界的名人叫王建硕，王建硕他是在他的英文 blog 上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英文是 The Importance of 许志勇，就是许志勇之所以重要，他现在在写一系列的文章在谈这个问题。那这些博客上的文章实际上也是网民通过一种网络的方式来进行声援。那另外还有在 Twitter 上很多人也在关注这个话题。那最近因为我们都是在每天都会关注 Twitter 的，那就会发现一些很多网友在 Twitter 上发起了一些讨论，包括一开始郭萌说我们接受社会捐助来交这笔罚款，那 Twitter 上就有人质疑说许志勇在被捕之前曾经说过我宁可坐7年牢也不愿意把大家5块10块捐赠给公盟的钱拿来交这一笔没有道理的罚款。所以就有人觉得现在公盟公开说我们公盟接受社会捐助来交这笔罚款，是不是违背了许志勇本人的意愿。那就这个问题 Twitter 的网友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那同时有一个网站，一个民间的新闻网站叫自取新闻，他们也专门开辟了一个讨论区，让大家不同意见正方反方的意见在这个讨论区里可以就相互对话，就是这些事情都是大家尽量用一种比较平和而不是相互谩骂的方式来讨论一个社会事件，那大家彼此是可以交换看法而不是只是相互攻击。然后另外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像刚才大家手上拿到这份传单，上面这个就很明显的很醒目的这个字，许志勇纯爷们儿，这个是深圳一个叫张扬的网友，他自己在淘宝网上开了一个网店，淘宝网是一个类似就是类似那个 eBay 的那个网站，是一个网络商店。 那他在他的网店上就做了一系列的这种促销活动，包括他说如果买家在先给工盟捐了5块钱，那你就可以凭这5块钱的汇款单在我的网店里当6块钱的优惠券使用。然后或者说他还有另外一个我没有坐在这个图片上的，他是说凡是给工盟捐款50元以上的，你在本店购物我们送你一个那个 V for Vendetta 的打火机。然后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他的声援，那也做了这个就是热熔的这个标签，大家可以买来就是用熨斗熨一下就可以贴在衣服上。那很有意思，今天其实在北京有一个叫 WordCamp， 是一个网络的聚会，就是做WordPress 这个网页编辑的一些 fans 他们的聚会。那今天早晨我出门之前就看到很多人，像那个陈二啊什么，他们就在 Twitter 上说，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会议现场，有人带来了深圳网友张扬做的这个许志勇纯爷们的标签，我们有人现场带了熨斗，然后就现场给大家熨在衣服上了。就这些东西就都是我们在网上发起的一种声援，把它用一种很有创意的方式转移到线下，那让大家可以更真实的跟周围的人一起来声援这个事件，而且也是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周围可能不了解这个情况的人。因为像许志勇纯爷们这个你贴在身上，可能大家就是你身边一些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会问你，那这样子的话你跟周围的人在介绍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那这个工盟的这个事件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那还有就是像大家手上这也有一个那个图片相片，上面有他们张扬当时刚做出那个金章的时候，就在深圳发起了一个网友的聚会。那这些相片都是他们当天晚上聚餐之后发上网的一些图片，就是大家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声援。同时也还有一个就是我为智勇网站，vzhiyong.org， 就是背面的这个网站。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是有一些网摘短评，然后有那个 Twitter 上的一些消息，有网友的留言，然后也有相关网站的链接。那这也是一个自发就是网民自发办的一个网站。那但是我们就很快发现，从工盟事件是7月14号发的这个处罚通知书，7月29号许志勇跟庄璐被捕，到8月17号前后的时候，许志勇这三个字的中文在大陆的Google.cn、百度、雅虎搜索，在这些网站上就被设成了敏感词。你在这些网站上搜索许志勇三个字，它会显示，它会告诉你说搜不到任何内容，或者是根据当地法规，部分内容未予显示。就我们发现，很快的这个东西它就变成一个政治敏感词了。那实际上这个就反映的是政府不希望大家通过网络来传递这些信息。但是呢，因为大陆的网民确实这个对敌斗争经验比较丰富啊，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绕开这种封锁。那比如说大家会用一些你不让我打许志勇三个字是吧，那我们把志加一个言字旁，勇加一个3点水，那看的人知道你在说什么。那大家是通过这种默契，实际上还是在努力的转一些内容出去。其实最好的一个注脚就是我们这一次网站的宣传。大陆有一个网站叫豆瓣网，豆瓣网它一开始是一个书友会性质的一个网站，但是因为它聚集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就普通的知识分子，不是名人，大家可能是在校的大学生，或者是大学毕业的在工作的人，喜欢读书的人，那大家就喜欢在那个网站上有一些讨论。一开始的时候，豆瓣网是一个言论尺度比较大的地方，大家可以他们尽量不删帖，他们曾经说他们是尊重用户，但是自从去年6月份开始，从6月份开始，豆瓣它的删帖的这个尺度就越来越严，越来越严。但是因为它之前凝聚了很大一批知识分子用户，所以我跟杜婷考虑了一下，还是尝试在豆瓣上散发我们这个消息。 那杜婷就试着在豆瓣网上创建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是必须通过预审的，我们谁也没料到他居然能让我们通过预审。然后在是 大概有14号的缘故， 可能是 没有被屏蔽掉。 但是14号、15号那天，就上礼拜六，上礼拜六上午10:30的时候，我看到杜婷发起的那个活动出现在豆瓣网上，然后我当时就把这个消息发给我的一些豆瓣网上的网友，我说请你们帮忙宣传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我那天一直在上网，我每过大概11-12分钟我会去刷新一下那个页面，就发现关注这个活动的人和说我要参加这个活动的人，那个人数不断的在上升，而且是几十的上升。一开始我们想说这一个在香港的活动，大陆网友又不能来，那个关注的人不会太多吧，就没想到5个小时之后到下午3:30的时候，这个活动关注他的人数已经达到400多个人，说要来参加的有200多个人。当然这种来参说我要参加这可能只是一种声援的方式而已，但是就是说大家确实是很有兴趣的。然后后来我又去看我一些帖子的留言，我就看到有两个我的朋友，一个他说我给200多个友邻发了邀请，因为豆瓣上发邀请你得一个人去点的，他说手都点酸了。结果另一个网友跳出来说我有2000多个友邻，我给其中1600-5600个人发了邀请，鼠标都点废了。所以后来杜婷他说他那天实际上看到那个活动他的邀请还有1000-1200人没有回应，但是5个小时之后这个活动就已经被豆瓣删除了， 2000多 哈， 对， 虽然这个活动它只存活了5个小时，但是我们很明显的发现在豆瓣网上大家是很有热情在传播这条消息。虽然大家都知道现在不仅是豆瓣，整个中国网络的这种言论审查尺度是很严格的，但是大家还是很愿意，就有人来做这件事情，我很愿意来帮忙推广，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民意的显示，就大家是在等，大家可能说我为了不让我的账号被删除，我不会去发起这样一个事件，但如果既然有人做了，我们是愿意支持的，就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号，我觉得。那除了就是豆瓣网以外，我们这次也在其他的一些像 Facebook 像那个还有什么来着 Facebook InMedia 是我们主要的这个媒体资源，我们也在这些地方有做一些就是宣传，但是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豆瓣上的5个小时。那基本上我这一部分先介绍， 我先插一下刚才严静静讲的，就是在豆瓣的那5个小时，我想其实为什么会有200多人参加，400多人感兴趣，然后有2000多人接到邀请，其实我想这些参加的人和感兴趣的人，他们未必是只对这个活动的内容感兴趣，他们更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对许志勇和公盟的声援， 是一种表态。 对对对对，就是说因为他没有其他的途径，那既然发起了这个活动，那我就用参加或者我感兴趣来表达自己的对许志勇的一种支持。 是因为实际上就是在大陆，你在大陆的网上，我们所谓的墙内的互联网上，你做这些事情是有一定风险，你可能会被这个网络的管理员删号或者是封禁，那他的理由是你所做的事情影响了我们网站的生存安全，他都是这种理由，那所以大家一般其实是会比较谨慎的，但是我们这次说很意外，就是会发现有这么多人愿意来推广我们的这个活动。那这样的话我这部分基本上讲完，我们可以进入第三部分，就是我们一个对谈。关于这个网络民意表达和中国现在的这个公民意识。那我先接着刚才讲的这一部分，我先起个头吧。就是实际上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包括在豆瓣上网友怎么跟网络管理员抗争也好，或者拉扯也好，角力也好，那这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这个信息传播在 Web2.0 时代的一个特征，就信息的传播在 Web2.0 的时代它是互动的， 而且它是及时发布的。这个跟以前的不同在哪里呢？就是在于你的就是传媒，就网络作为一个传媒而言，希望管住网络的人，他是很难对信息传播进行一个预先审查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他以控制为本位的这种管理管制模式，就跟民间自由表达的张力之间产生了一个冲突。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说，管理员删帖有，然后就有那个网民抗议，有网民发帖子在他的 blog 上写，包括我们这次也看到有一些网民在新浪的 blog 上就说，给管理员添麻烦了，你删掉了我这么多的那个 blog 文章。就这个大家可以 把那个名字都列出来， 对，他会把哪些文章哪个标题，也就被删掉的那些文章的标题再贴出来，就告诉大家管理员删了这些文章。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政府希望控制互联网的言论跟民间民意表达之间的一个冲突。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管理员删帖这件事情并不是政府直接插手的。那他不会跟你说，一般情况下不会跟你说，不会说每一个帖子都是有官方说我要你删这个帖子，我要你删那个帖子，不会。政府他怎么做的呢？他说你一个网站如果存在太多敏感信息，那政府会来找这个网站的麻烦。这个就带来了一个变成是网站本身它的这个自我审查。那这个自我审查就是一个没有边的东西了。因为这的确威胁的是网站的生存安全。那在为了保证它的生存安全的情况下，那个一个网站的管理员他的言论管理的尺度是什么，这个大家就很难表达，就很难预测了。像豆瓣上去年曾经有一个事件，是有一个网友贴了一些世界名画，就是一些里面有一些人体的那个油画啊什么，然后那个相册就被豆瓣管理员删了，说这个是就跟香港这个很像，就淫秽不雅信息。然后豆瓣网友就非常愤怒地发起了一个活动，给名画穿衣服。 因为去年正好是反低俗。 对，去年反低俗，然后就大家就拿就去找了一些世界名画的人体名画的图片，然后用那个就各种方式给他穿上衣服，把那些那个私密部位给遮起来。就这种东西越来越多。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墙，就是我们说 Great Firewall 金盾系统 and you name it， 就这个东西它的目的实际上还是体现的是政府的一个以管理为本位的这种管制模式。无论说是低俗的东西也好，还是政治敏感的东西也好，低俗的东西政府觉得这个不好，你不应该看，所以你就不能看了。那政治敏感的东西呢，当然大家就都知道了，这个跟低俗不低俗是两码事，但是他经常会以一些反低俗的名义来审查互联网的言论。那这个就是可能是挂着反低俗的羊头，那实际上卖的是政治审查的狗肉。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在大陆的互联网，就网民他能看到的信息里面，就变成是一部分的网民，他们知道怎么翻墙，怎么翻过这个墙去获取墙外的信息；另一部分网民，他可能在技术上他懒得去做这些努力，那他就安于我在墙内能得到什么信息就行了，我也不是那么喜欢看跟政治有关的东西。那你不让我看那些那个色情网站啊或者什么，那我不看吧。那就有很大一部分人他实际上是处于妥协的。那这种情况就造成会翻墙的这些网民，他们所认知到的中国跟那些不翻墙的网民所认知到的中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情况就导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实际上民意有产生了这种分化。能翻墙的人他可能会用一种相对而言更客观的角度来看待一些中国的社会问题，一些社会事件。那不翻墙的人呢，他可能就比较习惯于说啊，随大流，那个媒体就是电视怎么说，官方媒体怎么说，那我们就觉得好像也挺有道理的，因为他没有听过另一种声音，或者说他不习惯听另一种声音。 那这种民意的分歧最明显的一次冲突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发生在去年的奥运火炬传递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记得，在法国的时候有发生一些那个阻碍，然后大陆网友就发起了抵制家乐福，是那个反法的一些活动。那实际上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些一些网民他会把这种可能海外一些抗议人士的诉求，那些抗议人士的诉求是针对中国政府的，但是很多网民他就把它解读为这个是反华。但是对于一些经常翻墙、经常在墙外看新闻的人，一些网民来说，他们可能能够用一种更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种海外对于中国的不认同。那所以这个当时就是抵不抵制家乐福，这实际上就成为中国民当那个时在那个时间点上成为中国民意的一个冲突。 我插几句话。我想其实去深究这个原因的话，我个人的感觉应该是和89-64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在89年之后，我们在经济方面是开放的。其实我们讲冷战啊，很多人说这个冷战结束了，那冷战在中国究竟有没有结束？其实这个你很难讲，在苏联在东欧都有一个很明确的节点，那他说结束了的确就结束了，从政治到经济都是一下有一个很大的这种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但是在中国这个变化是没有的。为什么？其实它是，我想89-64它就是用64这种方式来拒绝冷战的结束，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在经济上是完全自由的。你美国有 iPhone 3GS， 中国马上就有了。然后就是它在这方面，你可以下载到在今天中国的大陆，它可以看到美国最新的剧集，还是带中文字幕的。然后它可以喝可乐，它可以买伟哥，就是它在这方面，它是完全自由的。但是他用这种经济的自由来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政治的自由，还有作为公民的这种自由的权利。所以现在很多我们说80后90后，你跟他讲你说这个国家有如何如何的限制你不自由，他不会觉得，他说没有啊，我平时生活我觉得挺自由的，我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影响我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这就和整个国家政权它这种和89-64啊，和它这个过分的用经济的自由来代替公民的自由是有很直接的关系。 嗯，而且实际上还有一点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是会发现大陆的民众，不管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我们父母亲那一辈的人，他们普遍的表现出一种很安定的情绪，即便我们可能在香港，我们会觉得大陆新闻这么不自由，你们为什么还不起来反抗？可是，在大陆的情况是这样的，像我的父母亲，他们会，我跟他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会说，30年前的言论自由情况跟现在已经，就是你我们如果 现在已经好多了， 现在已经好多了，他们是一种纵向的对比。他并不会去横向的比，说为什么台湾有那个有民主有自由，为什么香港有法治有自由也有选举，为什么大陆没有？他不会这样横向的去比，他是跟他过往的经历去比。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经济中国又持续了这么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所以实际上大家的就是还是很安定的，在这种。一些自由啊这方面的诉求不是太强烈。那这个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要求自由啊，要求民主啊，要求这个就是停止言论审查，这种声音变得很小众。那这种小众呢又反映在就是同时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墙，就是言论管制。在有墙的这个情况下，实际上 就是两种声音是不对称的。可能你说我爱国，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声音可以变得很大，会被扩大，甚至官方媒体有的时候也会愿意去 promote 这种声音。但是另外这种政治小众的声音就变得很弱小，更不要说这两种声音之间怎么对话。那这种情况其实就导致我们在中国的网站上经常就会看到一条新闻出来，下面的网友留言就都是大家相互在骂来骂去，是吧？就是有一些人说那个就比如任何一条新闻就可能说你们为什么这么不爱国，老是在说中国的坏话。那另外一票人反过来就骂你被政府洗脑洗得这么彻底，然后接下来另外一边人就会骂你被西方人洗脑洗得这么彻底。大家 这种五毛和脑残之间， 五毛跟脑残之间的斗争，这大家不是在用一种心平气和的就事论事的方式来讨论问题，我们缺这样一种对话的机制。那这种对话机制的缺乏，也实际上就是因为两边的声音它你很难用一种平等的方式来对谈。那这里可能杜婷你介绍一下，就是昨天我们有讲到就是所谓互联网的中国特色 啊，就是其实中国网民利用互联网来做什么，可能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罢，我们会发现大家会用于娱乐会更多一些，但是在中国所有的网站都可以变成一种政治诉求的表达，包括像豆瓣这样的所谓的这种文青啊文艺青年的网站，然后本来它是一个读书网站，但是也会有很多和政治和时事相关的东西啊，包括像开心网其实是一个纯娱乐的网站，但是你看它的转贴也有很多和时事相关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和官方媒体它过度的封锁，所以大家没有一个渠道，没有一个出口。互联网尽管今年中国互联网审查非常严重，但是它好歹算有一个口，尽管口很小，那可能你发了会被删，但它总算是有一个出口。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当时在2008年年初的时候，我做了一期节目里讲到了2007年互联网怎么介入公共事件。我当时是选取了四大事件，那个时候是很容易挑出来。你像2007年的时候那四大事件，像厦门的 PX 事件啊，黑砖窑啊，华南虎，还有钉子户，这是当时我选的这四大事件。但是到了2008年以后，你就会发现你没有办法选几大了，不管是四大还是十大。为什么？就是互联网介入这种公共事件，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挑选？你会发现所有的事件，从年初的雪灾到地震到奥运，所有的事件互联网在其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它之重要，它要么就是所有的事件都和互联网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它要么就是这个事件最早是由互联网引发的，那要么就是在这个整个事件发展的过程中互联网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就是互联网在这种整个这个到了2008年开始，到了今年这几年的发展，就很明显它在中国国内的任何一个事情都可以和互联网有着非常非常直接的关系。甚至到了今天，你像很多传统媒体啊官方媒体，它是跟着互联网走的，不是像早期最早是由一个事件被官方媒体报道之后，被电视被报纸报道之后呢互联网跟进，但今天不是了。今天是互联网它来发起一个话题，那官方媒体会跟着互联网来进行。 那就是我们这再回到就是这个公民行动跟公众事件之间的关系，就网民行动跟公众事件之间的关系。刚才杜婷也讲到了，从2008年开始我们发现就是很多的公众事件 就几乎任何一个大型的公众事件都有互联网的参与，那网民在其中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因为实际上根据一些官方一些统计数据，像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是说，在七月份，今年七月份的时候，中国已经有3亿的互联网用户，那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互联网用户所在的国家。那有在以这个人口基数，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互联网它对于中国社会进程的推动也好，影响也好，实际上是通过这一个一个的网民他们的行动来促成的。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回到这次这个公盟事件上来看，网民行动在他们的创意各种创意以及从线上转移到线下的这种形态，它实际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个人觉得大概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说我向别人，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行动把这个事件告知周围更多的人。那另一个层面就是我把这个事件分享给其他人。那这个分享它可能就是说是一种，可能我主要是分享给那些在这个世界上跟我观点相同的朋友，网友也好，也那个就是不是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可能有聚会，可能只是在网上讨论，可能是在网上大家一起发起一些活动，但这种分享会让这些政治上的小众觉得自己不再孤立无援。因为在有互联网出现之前，大家为什么都不太敢说话呢？尤其在六四之后，互联网出现之前，因为大家觉得是危险的，而且周围的人都不说，我也不说，这样比较安全。可是有了互联网之后，尤其是在 Web 2.0 之后，它是一种交互式的信息传播。我说的一句话，可能千里之外有一个人会给我一个反馈，然后我就会发现，原来我的这个观点不是绝对怪异的，原来有人跟我持一样的观点，这实际上是一种很鼓舞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 Web 2.0 时代的一种很重要的特质，就让政治的小众敢于出来说话，可能是在一定程度，可能是匿名的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们敢于说话，而且他们可以得到回应。 对，所以这也就是互联网为什么在整个公民行动也好，或者我们称之为公民运动方面，它的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就是我想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什么叫做参与公民行动？那不是说我要上街，或者说我一定要参加某一个集体的活动才叫做参与公民行动。更多的时候，我想这是一种观念的传播。假如说我看到了一篇文章，我把它贴到我的 blog 上。或者说， 你看一下，我这次要翻一下，就怕我好几页到这边。 或者说，我假如说这个拿六四来讲。我今天知道了六四和我之前在大陆的时候听到的东西不一样，那我很震惊，所以呢我把我这种情绪表达出来，那同样也是一种传播。我想这种是参与公民运动的方式，可能对大家来说是一种更容易践行的方式，也是更重要的一种方式。那就是就是刚才回到严经理讲的互联网在公民行动公民参与这个公民运动方面它的这个作用为什么之所以这么重要。 我们还有发现，就我们在聊天时候也发现一点，就是现在大家也知道，就是全球化越演越烈的情况下，世界各个地方之间，就是这种尤其是社运界他们之间有越来越多的交流，那就是社运的形式，它的一种组织的模式也变得越来越类似。可能大家一说啊，为一个什么维权事件，大家要 要表达自己的诉求，那会选择的方式可能就是上街游行示威，可能静坐绝食举牌子，发起联署声明，或者是那个有就是这些形式，那会这种就是社会运动的方式就变得，在世界各地看起来都差不多，或者说在同一个城市里，不同诉求的这种表达，它的表现方式都变得差不多。那这个在这些社会运动在面对公众的时候，就逐渐显得很面目模糊。而这一次我们为什么会觉得，网民行动在声援公盟的时候，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些新的趋势，一些新的不同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因为这些是自发的，是没有组织的，而且是分散的，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甚至包括海外华人的社群。每一个人他所选用的方式是不同的。我可以寄明信片，我可以参与联署。我可以在我的 blog 上写文章，我在 blog 上贴一个贴纸，许志勇，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我可能也可以就是去那个深圳那个 Digital Boy 他的网站上买东西，这也是一种声援，我可能参加网友聚会，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这个实际上就是回到刚才杜婷说的，什么样才是参与社会运动，什么样才是参与社会事件。实际上公民参与社会事件的方式可以是很多元的，大家每一个人以公民的身份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就是在参与社会事件。我们并不一定说是要有一个有组织的，大家要提前规划好哪天什么时候一起上街，并不一定是这样的。那这样子才能够更显露出一种公民的声音，这种民意在社会上的表达。 对，其实就像这一期的亚洲周刊有做一个封面的报道，叫大概是维权拒绝悲情。那我想其实那个作者张杰平他主要想表达的意思，或许就是刚才严静静讲的，那在我们今天这种公民行动有它是丰富多彩的，是多样的，不是原来我们印象中的维权就一定是上访，就一定是要苦大仇深的样子，它更多的是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现的。 而且这种就是不同方式，这种各种多元方式的表现，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就是让周围可能不熟悉这个世界的人不会觉得那么抗拒。我们其实前几天在推特上还有一个讨论，就是有人在质疑说，你们把声援公盟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张杰平那篇文章出来之后，就北京的莫之许在推特上就说，维权这些事情，像公盟这些事情，怎么不是悲情？他们经历的是这么悲情的故事，怎么能够说拒绝悲情？但实际上呢，就是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话题，就是说我们昨天怎么讲来着？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拒绝悲情，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平和的表述。就悲情可能能够激起大家的义愤，但是并不能够促进大家的对话。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就是正是因为有了多样性的表述，像张扬他的网店也好，还有大家在自己的 blog 上贴纸也好，这种他很容易做到，因为他容易做到，所以他愿意去做包括像寄明信片这样的事情。 那这些实际上也是在让大家走出一种后六四时代的阴影，因为后六四时代的大陆人大家是普遍在政治上低调的，不愿意出来发声，那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小轻松，但是同时又可以作为表态的方式来鼓励大家参与到这种一些社会事件里面来。那 差不多 这样。那我们主要想就主要想分享的是这一些。那实际上我们这个之所以组织这个讲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公盟跟许志勇的事件，它不仅仅是中国人权状况一个负面新闻，而是说它引发的这些网民行动，实际上它有更建构的意涵在里面，它是一种建设性的。它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说 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当大家看到宫本许志勇事件的时候，就把它定义为一个负面新闻，而没有去考虑它这个在这个事件当中有哪些新的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或者说更建设性的对中国的这种整个公民社会发展有更强推动作用的这些意义。我们想强调的是这些。 有人提出来，也许许志勇和宫盟事件会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一个节点，这个事件也许会促成中国公民社会的它的构建和发展。我想或许会的，如果从比较乐观的角度来看的话。OK， 其实我们今天也更想听听大家的建议，或者有什么评论。 我们 也会。 对，我再插一句，就是说，实际上我跟杜婷两个人之所以会想到要做这样一系列的讲座，是因为我们在宫盟事件发生之后，跟许多周围的香港本地的朋友聊起这件事情，然后发现大家对这个宫盟也不是很了解，对许志勇好像也不是太了解，而那对于这次这个事件引发的网络上的一些声音就更加不了解，所以我们一开始只是想说，可能就是跟周就是在借续缘这个地方跟我们熟悉的一些朋友介绍一下这些情况，但是后来发现我们开始筹办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在网上开始发出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在做这件事情，让很多越来越多大陆的网民他们表示关注，那所以我们后来决定在现场做推特直播，这个也是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就是通过网络行动来表达声援的方式。香港毕竟是中国现在可以说是最自由的地方，那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觉得它的不能把它的影响局限在香港，局限在这个空间里面可能几十个人。我们通过推特直播，一方面我们请来冯三七，我们的加拿大友人，他可以帮我们做英文的直播，另一方面也有现场的朋友在做中文的直播，那这样的话在 Twitter 上我们的这些分享可以直接传达到就是 Twitter 用户，不管他们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那在我们后来在聊天的时候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讲座本身的内容未必真的很重要，但是这个传播的过程也许它的意义大于内容， 它是公民行动的一种方式。看大家有什么评论或者有什么意见？ 请问一下，你估计这个现在中国上网的那个翻墙，就是会翻墙的 人数是吗？ 比例大概有？ 那个， 其实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想，因为我们在墙外，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人，我们觉得有很多人他可以对今天的中国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是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会翻墙的人，那些不会翻墙的人我们看不到，就是他这个比例大概是有多少。但我后来又想，其实具体有多少这个也许不重要，你如果真要是把它说成一堵墙的话，它有一个孔现在通了，我可以看到外面，然后它有十个，有一百个，这个就和它没有孔是完全不同的。具体你说这个数字它是十还是一百还是一千一万是有差，但是我想可能这种差别性不是那么的重要。你想会翻墙的人，他看到了墙外的讯息，他会把这个讯息带给他周围不会翻墙的人，所以这种传播的渠道和传播的途径，这种范围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简单的做这种类比，做这种数量上的这种评价。 我顺着刚才你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是想强调一点，就的确像杜婷讲到的，我们这些在墙外的人还有那些习惯于翻墙的人，实际上就成为了中国互联网用户中的一个小众，因为我们所接受到的信息是大致上差不多的，那我们所接触到的信息跟那些不翻墙的人他们接触到的信息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们看到的中国是两个不同的中国，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认知就不同，我们对一些事件的判断，对一些事件的评价就不同，那这种各种各样的不同就会导致可能在 一些像奥运火炬传递啊这种事情爆发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就会出现民意的一种冲突。那我觉得是我们这些，我们如果能够做更多的分享，尽量用一种比较平和的态度去看待不同的声音，我们做更多的对话，也有助于就是弥合这种中国内地民意之间的分歧。虽然这个可能会翻墙的人只是一小部分，但是这一小部分的人如果他们能够尽量的去分享他们所得到的信息，那我们可以试图把这种分歧收窄。 那你觉得我们在香港的话，是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 这个我插开一句，我们下一讲就是8月30号那一讲，重点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欢迎大家参加那一场好吗？我们30号是会在独立媒体福德楼，对对对，我们的讲者有独立媒体的编辑叶颖聪，还有梁文道，还有一位来自大陆的讲者。那一场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香港人可以做些什么。 对，那一讲我们可能会关注一些比如说香港本地的 NGO、 大陆的 NGO 以及香港的公民社会跟大陆的公民社会之间如何进行一种互动。那这个是我们也是想讨论这个话题。那至于说我们在香港能做什么，我跟杜婷现在在做的事情我想也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之一。 请问30号是不是还在这里？ 不是，在湾仔独立媒体，香港独立媒体在湾仔富德楼。 湾仔什么楼？ 富德楼。 就，或者一会儿那个我们，一会儿我把那个地址写给你，好吗？ 好。 还有谁去？就在你写出来 吗？我 们一会儿 等一下，等一下，谢谢。 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 Twitter 是不是，现在来说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就是官方可以控制的，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及时的那个。 你说 Twitter 吗？ 是，它是它的这个 server 是在。 因为 Twitter 本身它不是一个中国的网站。Twitter 它是在是美国的一个网站。就是但是 Twitter 这个形式就是这种 microblog 微博客的形式，其实在今年的几月以前啊，半否是什么时候被关的？ 七月份那个 新疆 事件，对， 就大概7月10号左右，中国大陆封了一大批的就是大陆的微博客站点，包括饭否、嘀咕、GY 被封了吗？ 好像也没有了， 也没有了。 对， 然后豆瓣的我说功能，就这种微博客的功能就被关闭，被在大陆就被关了。那它的起因是什么呢？是之前的伊朗选举革命。伊朗选举革命的时候，很多伊朗的网友是通过 Twitter 散发消息，然后后来紧接着7月5号新疆骚乱之后，当时就有很多新疆的网友通过饭否，是一个中文的，就等于是中文山寨版的 Twitter。通过 Twitter 来告诉大家新疆在发生什么事情。那所以后来7月10号那一天，就是饭否突然说终止服务，服务，当时说的是服务器是干嘛来着？那个维护，然后说 先说维护 啊，不是十号，当时说10号恢复，是几号？8号还是几号说？ 具体我记不清。 那大概就是7月5号之后，很短的时间里面，饭否先停了，后来几个相关就类似的这种微博客站点都被停了。那现在而且 Twitter 也被封了。Twitter 在大陆你不翻墙是上不了的，但是实际上饭否，我们也一直在讨论，就是觉得饭否还有就大陆微博客被封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是让很多平时不关注政治的人感受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因为实际上在饭否上，在豆瓣的我说这个功能上，就是大陆的这些微博客上，有很大一票的网友，他们根本就不关心政治，他们就在那上面说一些我今天吃了什么，我今天跟男朋友 去 看电影 玩，对， 就风花雪月的特别琐碎的事情，他们就没有想到我 我这样就是这样子功能的一个东西突然就被停掉了。我原来是习惯于用微博客来告诉我的朋友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我今天有哪些感想，突然间这个渠道被封掉了。我们就有讨论过说，这个实际上是让很多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人意识到他们的权利是会被很容易的受到就是这个制约和损害。那至于说饭否现在其实是在大陆你必须翻墙才能上。不过前几天很有意思，前几天我们在饭否上看到一个叫推特中文圈，是一个Twitter 的 API， 就是那个叫什么怎么说，就是应用对就反正你通过那个网页，它是基于 Google Site， 它是基于 Google Site， 目前还没有被封。那就是大陆的网友可以通过推特中文圈输入他们的用户名跟密码，然后直接可以访问 Twitter。 那他是现在是不是就是这个趋势，就是说他要把一些国外的那些经营这些互联网的这些网站之类的公司，就是通过封了他们的网站之类的，然后令这些用户转到这个中国本地的这些公司去用，然后因为他们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因为这种垄断式的竞争方式来做这个事情的。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封掉那个，像因为他不止封推着，他把饭否也封了，他不是要让中国网民不上外国网站，只上中国网站，他根本就是不想看见微博客 这 种东西。因为微博客这种东西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Web 2.0 的非常典型的一个表征， 它很难封锁， 它的信息发布速度非常快， 对， 而且那个互动性非常强。你在推特上可以讨论，可以发消息，可以发图片，可以就是你在140字以内你能够说的东西你都可以随时说出来。而且你不光通过上网，你用手机也可以发啊，你可以就是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向这个世界传递你想告诉大家的信息。这是一个开放的信息平台，它不能预审，不能预审，这个才是他们害怕微博客的关键。 对不起，我先插一下，这个呢是序言的一个，大家可以随意捐助的一个小纸盒箱。那我想，其实，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其实， 谢， 好，谢谢。其实熟悉香港二楼书店的人应该都知道，二楼书店经营状况真的是不太乐观。所以为了以后还能有这么一个大家坐在一起聊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大家随意，好吧，我把这个从这边传过去。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看一下就是网上有没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现场一些回应。小溪您 我先读一条。这个有一个网友说，讲座，我讨厌这个居高临下的词。谁要在许志勇的问题上接受你们的教育啊？有你们这帮人领衔，我还真的有点担心许志勇的处境了。我解释一下，我们不是讲座，我们是座谈。我们也没想能够居高临下，其实我们更希望是有一个讨论的氛围，大家来共同探讨这个问题。绝对不是居高临下。 实际上在推特上我们就经常也会遇到，就是你在一个言论开放的地方，就各种各样的批评都会来。那我觉得现在中国网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不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对自己观点的质疑。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有一个开放的言论环境，才能够让大家逐渐变得更加包容，就是大家能够用一种对话的心态来讨论问题，而不是一发现对方的观点我看不顺眼，或者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马上就转为一种人身攻击啊，或者是对人不对事的这种讨论方式。我觉得这个当然我不是说这条评论那个是人身攻击，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我只是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公开开放的方式，让大家各自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能够是一种讨论的氛围，而不是一种互相攻击过来、互相骂来骂去的这个氛围。 所以我同意杜婷，我们这个不应该叫讲座，我们也许应该是说是一个座谈会、讨论会、分享会。我觉得可能分享会这个词会更好一些。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的批评， 我们用词不当。 对对对。 还有， 我有个问题，就是你们刚才讲的，就是他现在的罚款是不贵，对吧？ 对。 但是我想问一下，他这个不贵是有法律根据吗？ 是最高， 最高。 就是说那个根据是0.5倍到5倍， 对， 是吧？ 对， 然后 他们选的最高的， 对对对。一般执行是按0.5倍执行的。 哦，我知道你意思。 对。 就是还有刚才的，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他为什么？就其实因为我自己是 NGO 的，我觉得的确在大陆的 NGO 它的有一个问题是它的成立的组织必须要挂靠一个什么什么，对吧？就是然后才能在民政政部容易注册或者是容易运营，但是它的确里面是财务方面是有问题，我相信这个在工盟里面是有的，是存在的。就是说就其实这个可能不一定是 NGO 里面的问题，当然 NGO 的性质可能会对它带来一些影响，但是还有 说它这个本身有不规范的地方， 对 对 对，还有部分问题可能是大陆的本来的大陆的很多就是公司来说它的财务这个制度，因为它的制度和它的那一部分人，就是你去找一个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可能都会有很大问题。 对， 关于这个我有一点想回应，就是其实我们大概10天前有一则新闻说，去年大陆就是四川地震之后，那个捐款有80%的捐款流向了政府财政。当时这个新闻这则新闻下面其实有一段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有一些做 NGO 的人出来说，就做 NGO 以及做 NGO 研究的人，他们说中国的 NGO 的确很弱，但是你如果政府没有一个环境让它成长起来的话，你怎么能责怪这些 NGO 很弱呢？事实上去年地震发生之后，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在大陆做一些 NGO， 那时候大家都很想做一些事情能够帮助到那个灾区的灾民，但是当时就发现我们怎么捐款啊，那些 NGO 他们没有合法的受捐途径。所以当时我有一个做 NGO 的朋友就在网上，在豆瓣上感慨说，中国现经过这一次地震，大家体会到民间的力量发不出来，因为中国这个公民社会它没有一个很正常的渠道能够把这些民间的力量汇集起来，帮助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身上。那去年实际上地震发生之后，我们有很多网友说我们不信任红十字会，然后来问我们这些在香港的人，你们能不能帮我们捐款，我把钱打到你的私人账户，我宁愿多贴你一些那个汇率转那个手续费啊，汇率啊，你帮我在香港捐给乐施会，帮我捐给那个香港红十字会，我不信任大陆的那个这些官方的授权渠道。就大家有这样子的一种情绪，而大陆的这个公民社会它并没有提供一个完善成熟的管道，让大家的这种愿意为社会做事情的愿望能够实现。那这个也是我们觉得从长远来说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培育，就是整个公民社会的培育。 的确他那个 NGO 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是很难处理的。一方面政府觉得 NGO 的发展同谋会对他的执政会有影响，就是他的一个担心，当然这个担心是不是多余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 NGO 在自己去怎么做的时候，其实很多就像网络它有自我审查一样，NGO 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也是很小心， 对，它要避免， 对，它要避免这些东西然后接到你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网络表达，其实我觉得网络表达这样多种的方式可以去减少一些就是对政治冷感的人吧。可以去，就是其实你去跟别人谈政治话，你特别在大陆的时候，你会发现基本上大部分女孩子男孩子我没有怎么谈过就女孩子会对你觉得你谈这话你干什么， 没有意义， 对， 跟我没关系， 对对对。但是可能这种多种渠道的沟通和交流，比如说这种写明信片这样的形式，可以减少敏感。 对，实际上你说到这个问题，我就会想再插一个，就是我有一年去台北旅行的时候，我跟一个在豆瓣上认识的网友，台北人，我跟他去在一家咖啡馆聊天，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我去大陆旅行，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是我在大陆跟大陆人聊天，聊到政治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副非常正经的表情。他说他有一次在住在一个旅社，还是怎么样，在一个旅社里，前一天跟一个大叔聊到中国政治的一些问题，然后第二天早上非常早，那个大叔咚咚咚跑来敲他的门，然后一本正经的跟他说，昨天我们聊的那个问题我还有一些想法想补充。然后那个台湾的朋友他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就跟我说，那个台湾的朋友他是当时是台大的学生，就是大学生，就是二十岁出头的样子，他就跟我说，他觉得在台湾，当他跟他的台湾朋友聊起政治的时候，大家是用一种很戏谑的方式啊，或者是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啊，很轻松的一种心态在聊政治，是很轻松的事情。但是他就会觉得在大陆，你跟人聊到政治，那个对方一定是板下脸来跟你谈。那我当时我就跟他说，实际上这个可能跟大家的成长背景有关系，就是在台湾，像他那个年级的，就是年轻人，就跟我们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在台湾，他们基本上是在解严以后的那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下长大的，那他们不会觉得谈政治是一个危险的事情。但是在大陆来说，尤其他又跟一个大叔在谈，那大叔可能经历过文革，经历过六四，那这个就是整个社会氛围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用一种，就是我们不可能不涉及那么直接涉及政治，不涉及政治敏感，或者说怎么样，用一种公民，就是大家是以公民的身份在说话，而不是直接的挑衅式的在谈政治事件，那这个才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我觉得就是网络上的公民行动，它的意义所在也在这里。那边是不是有网友的提问？ 姐有提问。 嗯。 有一个网友提问说，就现在政府高度重视稳定，许志勇、艾薇薇这样的知名人士都无法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那普通老百姓参与民主运动时，如何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 ？OK， 就是说现在这个政府在维稳高压之下，连许志勇、艾薇薇这样的人，他们都会受人身安全会受到威胁。那普通老百姓如何能够谈论政治而不受威胁？我觉得就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我们可以不以一种挑衅式的方式来谈论政治。我们可以关注的有更多事情，我不是说一些敏感的事情，比如说六四，比如说文革这些东西不重要，而是说当我们在谈论中国这个社会的时候，它还有更多更丰富的内涵我们可以去关注，而不是说大家一说我关心民主，马上就转到说你是不是平反六四，你那个法轮功这个事件怎么定性。就我们可以不用这么挑衅式的方式来推广我们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我们不用这种方式，我们其实还可以关注到更多，就是说为什么你的饭否不能用了，你平常习惯跟你男朋友在饭否上说我们今晚去看什么片子吧，为什么现在你不能做这件事了。就是当我们讲到维权的时候，像刚才杜婷提到的，维权并不一定是一个苦大仇深的事情，因为所谓维权维护的是人权，人权这个定义它实际上有很多很细微的跟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东西，我们能不能把注意力关注在这每一件小事上，来就是让大家每一个人尽量的去维护自己的这些权利，而不是说一开始就是一个宏大叙事的一个历史框架下的一个东西。就是人权实际上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 我回应一下刚才这个朋友讲到的安全的问题，其实没有人知道那条线在哪里，就是我怎么样的表达是安全的，怎么样的表达是不安全的。之前在他抓一些政府抓一些意见人士的时候，大家觉得刘晓波是安全的，因为刘晓波理性，因为刘晓波平和。那刘晓波被抓了以后，大家觉得许志勇是安全的，许志勇向来是有建设性的。那许志勇被抓了以后，大家不知道谁是安全的。 所以这次我们就是这个，你永远不知道这一条线在哪里，但是是不是说我们就不做事了？当然不是， 我们这次 一定要去做，而且我想也许因为有人参与，有人做事，它这个线会不会空间会更大一点，额度会更宽一点，是有可能的。 像我们这次有收集到，就是有一个网民在网上发起，就是征集，是张扬吧，征集那个 logo。我们这次打印出来的这个黑白的这些纸条上的那个信息，就是他们征集那个 slogan， 征集营救智勇 slogan 的一些信息。那里面就有一句，就是说救许智勇就是救我们自己，因为许智勇这个事件已经让大家不知道安全的底线在哪里了。 还有什么问题那边？ 我觉得，就刚才那件事，我觉得我想到了三个方面吧，也不叫三个方面，就是我跟我一个同事聊到这些话题的时候，然后他是之前是很多事情都不知道的，然后我先跟他讲的第一件事情是中国和缅甸的关系，就是缅甸为什么现在是军政府。包括这些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我跟他讲的是6.4的事情，然后第三件事情我跟他讲的是就是中大的烽火台和，因为我是南京人，所以我跟他讲南京当时有大陆和大学之争，到底是我们把路就是经过大学把就是不管大学的一个氛围，还是说怎么样。然后三件事我想跟他讲的是，对于第一件事情缅甸风灾的事情，我们要做到的是认知了解，就我们要知道它的前后的背景，我们知道哦，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其实你也许坐在这个国家你觉得你很自由，但如果是你是个缅甸人你会怎么想。然后对于第二件事情6.4这件事情，我们要做到的是，我们不希望自己变成那个牺牲者，我们怎么样去预防，如果站在那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选择。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参与能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第三个事情就是我们身边并不需要要求你付出很多，要求你牺牲很多，可以参与更多。 其实你讲到第三点就是我们能够参与什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像杜婷说那个2007年我们又可以找出几个网络四大事件，其实那个纸老虎是2008年的是吗？ 零七 就是当时那个华南虎事件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那华南虎这个事件是没有什么政治风险的，但是纯粹表达的就是网民对于官方媒体的不信任，这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做的。那这个东西我们虽然说我们知道这个言论自由的安全的线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些东西它肯定是安全的，我们是知道的。所以其实像2008年我们就有一个网络上一个流行语叫打酱油，就酱油党就我就当时就是说我可能不对这个事件表达很明确的政治方面的态度，但是我表示关注，我对这个事件表示关注。因为中国有这么大量的网民，当一定程度的人一定规模的网民对某一个公众事件表示关注的时候，这个公众事件本身它的发展方向可能就会因之而发生变化。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这个酱油党在这个中国网络发展以及中国整个公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许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实际上也是网民的一种民意表达。我可能不是挑衅式的要求你政府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表示关注。就是你政府不是一直说不明真相的群众吗？那不明真相的群众就群起而围观之。 Okay, 这边还有什么问题吗？ 一个网友提问，如何在大陆网络封锁的情况下提高 NGO 的影响？ 这个 好大的问题。 网络费用封锁的情况提高 NGO 的影响， 这 我觉得可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不同的 NGO 他们关注的重点也不一样。然后譬如说 这个网络封锁不仅仅是 NGO 面对的问题， 对对对， 对，它这两个可能是就是不是完全重合的层面。 对， 那至于说 NGO 的影响，像你如果是环保的 NGO， 它可能也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来扩大它的影响，或者说实际上有一些 NGO 他们也在尝试这种方式，就是跟一些政府啊，它有一些合作，就是 NGO 来做事 ，NGO 做出来的事，政府你拿去当政绩吧。就是也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但是实际上这个最后回过头来都是归结到一点，就是大家以公民的身份来参与这个社会的一些事务。 我想说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网络公投的话，我觉得下一步发展怎么样可以破解这个网络。想问一下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应该是靠那个点对点的技术， 点对就是 P2P 的， 因为现在就算是像 MicroBlogging 这种的话，它还是需要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server 来就是运作的。那么下一步的话，就是如果能把这个 server 也取消掉的话，然后完全是点对点的运作的话，然后甚至是可以例如有一些技术它可以做到这个分散式的搜寻的这些功能都是可以做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他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个路线。现在的话，现在我刚刚那个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我看到有个网站是香港，有一个香港的网民做的，这个叫做六四二十周年那个，就是香港网民马拉松。BET 支援六四二十周年，他弄了一个网站，那么然后他就搜集了一些有关这个当年六四事件的一些报道啊，一些新闻之类的，然后就是把它做成一个这个档案包，然后呢就放在他这个网站上面，然后就是让。一般的网民可以就是把它下载了以后，然后用一个那个 BT 呢，就是做总，然后就是做了总以后，就是大家就可以 直接传播， 然后这个总如果能够一直这样传下去的话，那就可以一直这样持续下去。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方向。 对，像那个赵子阳的那个改革历程， 对对对， 对，其实就是这样的，他对电子版的下载，传播其实就是这个方式的。 对，当然，因为我跟杜婷两个，我们不是做技术的，你看我们今天本来说要做音频视频直播都没有搞成，所以我们可能很难在这个方面回应到你。但是我觉得你的这个 建议 想法很有意思，或许请我们两位直播的朋友帮忙，就是放在网上跟大家共享一下，谢谢。现场还有什么问题或者网络上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一个问题是 Digital Boy 的问题、 okay. 然后相当宏大一个问题，但是很多人在问，就是请问理性温和之路是否还有希望？ 怎么都没听到， 理性温和之路是否还有希望？ 我想是需要的，我们一定需要理性和温和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我们首先不是鼓励对抗的，因为对抗的这种心态首先就不对。在我个人看来，因为你如果是对抗的话，你就很难去了解对方想表达什么意思。就实际上有一些事情。我们回过头来可能会觉得政府，就我们现在对政府也许是一种极不信任的态度，但是有一些东西可能我们又走过头了，就政府可能有一些东西他说的是真的呀， 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出于我们积累的这种经验，我们会不愿意去相信他。 我觉得今天中国政府的一个可悲之处就是，当他说真话的时候，大家也会以为是假话。 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放弃这种对抗的这种态度？因为实际上对抗的这个态度，你可以说是文革之后大家的一种群体性的创伤，互相不信任，互相觉得你是要来害我的。那我们是不是能够逐渐重新再建构回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信任？因为有信任，然后有互相的尊重，我们才能够对话。其实我们现在在网上也经常在嘲笑政府说的和谐，然后把它弄成和谐啊什么，其实和谐是个好词儿。就我们能不能用一种更温和的方式，让这个好词儿能够继续发挥它的正面意义， 就它原有的那个。 对，那实际上我们也并不是说，就包括我们这次这个讲座，像我们这整个系列的讲座，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声讨政府，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而且甚至我们的初衷就是说，希望大家在看公盟这个事件的时候，能够跳脱一种这是一个人权事件、负面新闻的这样一种刻板印象，我们用一种更建设性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来想我们能够做什么，这个事件对中国的整个社会能够起到什么样的积极意义。那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东西，而不是说像大字报似的批判啊，或者是声讨啊这样的。 其实时间差不多了， 时间差不多了， 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哎，好， 你刚才说那个箭在弦上，最后我们就觉得那个安全是没有底线。那你们两位都是大陆来的朋友，那个你们有没有担心到你们自己那个 能不能回得去了？担心还是有的。会有考虑这样，但是我刚才在讲有些事情是你一定要做的， 而且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我们是希望我们这个整个系列的讲座，我们是希望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来做一种对话，而不是简单的对抗或者是声讨。那我觉得 徐志勇呢不是跟你们一样吗？ 其实所以我刚才这个朋友问的问题特别好，那我想接下来就是徐志勇他当时讲了一段话，正好可以很好的回应这个问题。他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很多理由保持沉默，我们可以猜测甚至发现他是讲那个南方都市报那个案件的时候讲的一段话。我们可以猜测甚至发现玉华峰和程英中有哪些缺点，挖掘他们所有犯过的错误。总之我们可以选择逃避，而且在逃避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理由来安慰自己的良知。但是有些事情总得有人来承担，这个不公正的判决意味着社会进步力量受到打压，意味着千千万万普通百姓遭遇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无处伸冤，意味着我们国家掩盖、压制以及可怕的、不可琢磨的未来。我们真的无法逃避，我们不知道未来的路还有多远，但确信这是一个走向民主法治的时代，我们有信心等待一个公正的判决。好吧，我想其实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是吧？ 对。 谢谢大家今天能来这里，非常感谢大家。 对，非常感谢。 下个礼拜是在哪里啊？ 好的， 写个地址。 好的，好的。 什么时候啊？ 是30号，30号的下午4点，在湾仔富德楼香港独立媒体。 30号。 星期天 ，对，下午4点，在湾仔富德楼，应该是轩尼诗道365号，对，轩尼诗道，对，365号， 富德楼。 富贵的 富，对对对，富道德的 道德的德， 几楼来的？ 一鸣姐是在9楼是吗？ 几楼啊？ 好像是房 9楼。 9楼。嗯。 看一下。 那我写一下时间好吗？16点到19点吧，4点到7点。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下一场我们的时间跟今天也不太一样，今天是5点到7点，下一场是4点到7点。 对，我们下一场是3个小时， 就是、可能注意一下， 对，时间会比较紧。 哎，你好，我是那个 freelance writer。 啊，你好， 能不能跟你？ 好好，我拿一张卡片。 是下个30号是吧？ 30号。然后让更多的人都会想， 然后我现在是在哪里？ 不知道，我是在哪里？哎呀，我以为他回来，因为平常他的消息没那么快，我以为他回来了，刚来前打电话给他，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下个星期我们将会有韩国政府，我也不知道可能会起 因为我个人， 但是你们网上会有， 因为这次是 我们网上的， 我们不好意思，我都忘了要把这个录音给关。